咁就唔夠喉啊，咁就再繼續啊，咁啊當然啦，啊按法律點評咧，咁啊要講翻啲法律嘅，就唔好成日講政治嘅 ，OK？ 政治嗰啲唔夠人講嘅，我哋啊 ，OK 啊。 唔系唔够，而系太多啦。 我跟唔到咁跳啦，哥哥 ，OK 啊、 哎。太多太多。 咁啊，继续都有沙莉喺度啦。咁呢个系一个加长版嚟嘅。其实我哋咧而家咧就做到第五集啦。咁呢集系啊是但啦吓，第五 集半， 五集半啦 ，OK 啊。咁啊，做网台咧就 补篇。 诶，就唔一定咧，系要系 fix 死咗嘅时间嘅，文明自由啊嘛，咁啊几时录都得嘅 ，OK。咁啊，大家听众咧有兴趣听翻嘅，咁就听翻啦。咁又讲法律都比较闷啲嘅。咁啊，想补充系边翻件事件咧 ？OK， 就系呢个刘俊图嗰度又捉 咗 咗啦，咁啊就唔认系咪咁嘅情况咧吓？ 唔系，主要就系比较得意咧，你见到佢哋话系。俾人揼噶嘛，即系佢哋唔系自愿噶嘛。咁我唔知系香港啲人啊，香港啲差人揼佢啊，定系东莞嗰啲公安揼佢啦，系嘛？即系佢俾咗料啦，咁啊先至，咁啊会唔会啊揼人嘅咧？咁啊肯定会啦，你知必全世界嘅差人都会做呢啲嘢噶啦，所以就 即系同你讲，同你讲好礼貌嘅，咪香港嗰啲嘅就都 OK 吓， 都系揼人噶啦。咁但系咧。你讲尤其是呢件案啊，好急于要破案嘅。咁但系你话呢、這个咁情况，佢因为最新呢两日就话认唔到㗎嘛，即係刘俊图认唔到佢。 係。 咁其实冇证据嘅。会出现一个冇证据嘅情况。 嗯。 咁呢佢有咩证据呢？佢认嗰个系啦，嗰个叫警戒口供㗎嘛，唔系事必你讲知嘅情况之下讲咗嗰啲就会嚟做呈堂证供㗎嘛。咁你认过喎系咪，咁佢而家就话呢个证供系被逼嘅咁样。咁即系喺证据嘅法例里面啦，你唔系自愿嗰啲咧，就全部唔可以做证供嘅。 嗯， 尤其是如果有陪审员啦，咁因为你唔系即系自愿作供咧，咁、那个系冇价值嘅，即系冇价值就唔可以拎出嚟嘅。咁咧，咪即系乜都冇咯。咁大家睇新闻有冇留意？佢好似有一样嘢有嘅咧，就揾到把刀咯，喺我屋企附近嗰个梧桐河嗰、那个。 同学 拿翻把刀，难唔难到唔知啊？咁当然啦， okay. 把刀咧好得意嘅，我就谂嘅，话佢乜都冇啦。嗱，你当佢真系劈友啦，然后而家睇翻啲录影带，咁录影带蒙下蒙下啫，有疑点啊嘛。 系， 好啦，佢去到公喺东莞认咗啦，押翻落嚟啦，香港喺嗰度又认咗啦。喂，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，认嗰、那个佢认嗰个系冇用噶噃。 系。 冇用喎，咁你点拎佢上庭呢？而家冇任何证据喎。 即系其实如果佢喺大陆，即系如果系大陆啲公安去即系同佢落口供嘅时候，其实 suppose 佢当其时落嗰份口供喺香港系冇法律效力噶嘛？ 冇嘅，冇嘅，唔系香港嗰份都冇。如果佢系被逼，即系啊， 佢声称佢被逼， 即被逼，即系你可以讲啊，佢唔一定系打佢添，佢吓佢都得嘅。 咁唔同大陆嗰啲系有罪推定噶嘛？ 但 系我想知道佢。佢被逼嘅定義係咩先？即係你有時譬如差人都會講啲説話去旁敲側擊，或者可能譬如兩個分開，你認咗，佢嗰個認咗㗎啦。另外嗰個就你係咯， 落咗口供添，簽咗名添，係咪？可能你自己寫嘅添，個口供係咁啊，清清楚楚字跡唔似係俾人打完寫嘅。咁你嗰個口供咁樣拎喺法庭咪好正咯？但係問題嗰佢係唔拎得上嚟嘅喎。即系法庭系唔睇得，亦都当系冇噶啦。如果佢系接受佢系一个唔系自愿作口供，被恐吓或者咩性嘅口供，那个情况系点啊？即系可以去到咧，佢只系话俾佢听，喂，你个仔喺隔篱，或者你个你听唔到啲哑仔喊啊？你个女嚟嘅，你唔讲我就，你唔认我就，由佢喺度喊啦，喺出边喊咁样，咁就已经系噶啦。即系你心急要睇下个女断管都唔会整死你个哑仔系咪先？但系佢唔咁你就惊噶啦嘛，惊唯有就你话乜乜 签名 系啊， 我吓你求证唔到噶嘛， 求证唔到噶。但系你一咁声称嘅时候咧，喺法庭嘅角度咧，只要有呢个可能性咧，都会唔要嗰张口供嘅。 咁如果系咁。 啊、要保护嗰个。 如果系咁嘅话，即系 touch wood， 我每一单以后每一单案，嗰啲疑犯，即系无论咩案都好，个疑犯拉咗翻差馆警戒咗之后落口供，到佢上庭，佢都可以讲翻推翻。 冇错啦，即系我哋以前查案咧，即系我做过廉署嘅， 即系师兄教落咧，你系要唔好依赖张口供嘅。 嗯， 即系你如果神探好咩好啦，但系你话要做一件案咧，查一件案咧，你唔可以净系靠口供嘅。如果你净系口供咧，咁你又好渣嘅，即系唔叻嘅， 即系要 揾埋其他证据啊嘛。 各样， 因为你一定有其他证据证明噶嘛。咁如果有咧，嗱、有就得啦。你如果睇美国戏咧，你见佢咧，你个垃圾桶揾到把刀咁诸如此类啦。因为你系冇权去捡个垃圾桶咧，咁嗰把刀个证据都唔用得噶啦。呢个系美国法律，英国法律系咁嘅。你或者你用酷刑啊，或者你偷啊、呃啊、窃听啊，但你嗰样嘢揾到嘅证据系可靠咧，就接受啦。 可以呈堂啦。 嗯， 可靠。 嗯。 啊，因为你话你唔系自愿嗰个唔可靠噶嘛。你吓佢嘅、逼佢嘅、打佢嘅咁，嗰、那个唔可靠嘅证据，佢法庭唔接受。但如果嗰样嘢系可靠咧、法庭就接受。 即系不能用任何方法拎翻嚟。 冇错，即系你用几廿渣嘅方法，但系可靠。 啊，呢、這个咪呢个 legal high 入边嗰啲咯吓。 系。 所以你见佢咧带鬼咗佢现场啊，问佢啊当时点斩啊点斩啊，咁啊攞晒呢啲咧，呢啲系可以系、喂你如果唔系你斩佢，你点知啊？你点会讲得咁详细咧？呢啲系旁证嚟噶嘛？即系间接证明你系做嗰件事嘅人啊嘛， 嗯， 当然啦，佢又可以话喂你夹硬带我去嗰度，然后咁指手画脚咁样，我跟你嘅剧本啫，系嘛，唔系翻嚟又打镬噶咯，咁焗住啦，咁啊，你可以咁讲，咁亦都得嘅，啲律师又会咁教你嘅，即系总之打得晒嗰啲可以用嘅，但系假设咁啦，揾到嗰把刀， 嗯， 无啦啦，你点知嗰度有把刀咧？你系官啊，系咪？ 咪审下佢咯，要。 你喺唔同我中间抌落去，咁真系捞到把刀上嚟，咁、你会信呢把刀系佢你抌落呢个人抌落去噶嘛？ 嗯， 系嘛？ 咁个动机系咩咧？ 唔系咪就系即系证明到系你斩人咯，你抌把刀咯。 嗯， 咁呢把刀我觉得咧就系几得意嘅。咁可能真系捞到把刀啦，咁会唔会仲系有疑点咧？仲系可以有疑点嘅。 嗯， 嗰刀系咪佢抌嗰把刀咧？都系有问题噶嘛？ 系。嗯， 因为佢唔喺啲，如果唔系啲特别嘅刀咧，你就系证明唔到嗰把刀系佢抌噶嘛。 啊，成千上万个刀留咗上嚟嘅。 啊，你差人抌嘅都得，然后系佢抌，即系但系你有 真砌入佢自己制造呢啲， 都仲可以有疑点嘅。 嗯， 仲可以有疑点嘅。咁但系呢个就当然等一下、即系到时审嘅时候，佢拎出嚟嗰啲嘢系点啦。 我另外都有个问题想问啊。嗱，佢其實因為佢而家嗰兩個犯咧，係俾人告意圖傷人同偷竊啊嘛，偷電單車同埋意圖使劉俊圖身體受嚴重損害。但其實斬到咁，唔係應該意圖謀殺嘅啦咩？即係佢警察去即係去檢控官去坐佢嘅時候，點樣界定應該係坐邊條咧？ 我都以為係意圖謀殺， 係 或者意圖，但係咧咁。谋杀而家系唔使死刑噶嘛？谋杀最严重都系终身监禁。 咁两个其实判出嚟个结果一样嘅啫。 系啦，因为佢而家嗰个罪咧，严重伤人嗰条罪咧，最高都可以终身监禁。 系。 咁其实系冇大分别嘅，即系入唔入到嘅啫。 唔系，但系睇个结果嘅啫，佢都系。 但系会唔会话边条易入啲啊？即系佢哋实会有一个做得呢样嘢，严 重伤人嗰个应该易入啲啦。 严重伤人易入啲， 因为你证明你伤佢咗啊嘛。但系如果你话要谋杀咧，你证明你要有个。意图是令佢死亡，多咗样嘢噶，要证明呢样嘢咁几难噶， 系， 即系佢事实上佢都应该唔系，应该唔系，如果系佢死咗噶， 咁你意图令到死亡，咁你天桥底昂一条打小人都系噶，顶， 打你 个 小人 头，系咯，咁你都系意图噶啦，咁我系咪咧？ 嗰个有意图冇行动， 系咯，咁你点证明啊 ？OK 啊， 纯粹意图啊，冇事，我日日都憎个人噶啦，我日日都想憎阿黄毓民死噶啦，系咪？憎佢死。等咗佢，令到佢死噶嘛，系咪？ 嗯，咁唔得噶嘛，系咪咁样？ 哦，咁系呢个应该香港都好多人想阿六八九死噶啦，系咪？ 系咯，系咯，硬系死， 以后系谋杀。应该 超过半数嘅香港人要入票坐。 咁、但系冇实质嘅啫，行动啊嘛，咁啊唔可以当系嘅。 咁 anyway， 仲有一样最后咧，嗰张口供几时可以用咧？系有一个情况可以用嘅，就系、你控方要向法庭申请。就将呢个证人变为敌对证人，咁呢个技术名嚟，佢系 hostile witness 啊。咁声称咗佢系敌对证人，个法庭接受啦，咁佢嗰张口供可以用啦。咁但系呢个只有一个情况嘅啫，就系开头本来你可能系，比如贪污嗰啲啊，你话赦免佢咁样倾掂数，佢有着数嘅，佢肯同你合作，写咗张口供俾你，到出庭佢又 又俾人恐吓咯，又话我唔系、哦，我即系咧，佢原来系可信嘅，当时嘅情况，临尾唔可信啫。咁咧，个法庭又接受呢样嘢，咁嗰张证供又可以拎出嚟嘅。诶、嗯，即系法庭意思系个官啦，但系其实最紧要咧，如果有陪审团睇，要嗰啲陪审团睇噶嘛。咁所以拎唔拎出嚟系一个重要嘅原则嚟嘅。如果系要拗呢样嘢，拎唔拎出嚟咧，通常系叫陪审团你翻去休息先。我哋有啲技术问题，咁就要休庭喺冇陪审员情况，即系拗呢个口供要唔要得？ 嗯。 拎唔拎得出嚟？因为佢呢个口供系咪自愿嘅？咁呢个系庭内有庭嘅，会有呢个咁嘅程序嘅。首先决定咗呢个要唔要得先呢、這个证据。咁呢个情况咧，佢就话：，哎，陪审员唞唞咁啊，咁佢哋就拗啦。呢、這个 witness 咧，即系呢个原本佢讲嘅嘢可靠嘅。不过佢后屘咧就乜乜话咁样，所以咧要求个法庭咧拎个证供接受，咁个官决定嘅决定咧就可以俾嗰个陪审团睇啦，咁样。但系呢个情况喺佢呢个 case 嘅情况，应该都唔啱，应该都唔啱，因为你好难话佢系开头自愿，喂，终身监禁，你会唔会自愿俾嗰个资料人咧？系咪？然后另外去反攻啊，梗系唔会啦，但系常识都唔会，尤其是呢两年有三十几岁嘅，即系老手嚟嘅。呢啲人分分钟识嘅法律，即系同我差唔多啊！你明白吗？因为其实呢啲系佢哋识噶，啲黑社会完全我哋讲，即系我呢啲我讲呢啲咧，可能系我识啦，但系你哋可能未听过啫，一般人唔知啫嘛。但系喺佢哋嗰啲职业犯罪者里边咧，佢完全清楚呢啲法律上高。 佢有分分钟律师团啦，系嘛？ 边啲可以用，边啲证供唔可以用？佢系基本上佢系知嘅，佢系识嘅呢啲。啊！分分钟佢要出庭咧，佢唔使请律师，佢自己盘问咧，佢仲叻嘅。 唔知边 好多系好多系好叻嘅，原来因为其实系几条乌嘅啫嘛，几条乌咁你听下听下就知啦嘛。咁、啊、我哋就系几条乌啫，一般人冇听过咁啊，当系常识讲下咁啦。再深入我都唔识啦。啊 ，OK， 咁起码为大家吓、啊、解释咗，其实究竟 丰富啊，少嘢吓， 系冇错 啊。 咁啊，个 point 就解释完啦，咁啊呢个加长版咧就完结啦 ，OK 吓、啊 嗯。多谢各位啦。 系多谢各位啦，咁啊我哋系冇话一定 fix 死时间嘅，虽然正常嚟讲应该每个礼拜二或每个礼拜三或者四啦吓，咁、啊、但系如果有特别嘅事情咧，都会去讲下嘅咁样样。 特别开都得噶，失惊无神就可以开麦噶啦。 系冇错 ，OK。 网上嘅嘢系咪都系咁嘅。 好啦，咁啊再见，好。